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浏阳河2008》，这首歌的原唱是李谷一，而他的重新改编的翻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选秀节目所出身的周笔畅。民歌和 R&B 风格的结合，刚才这首歌并不算是首创，早在周杰伦和费玉清合作的《千里之外》当中，我们就已经领略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所相融合创造的震撼的力量，或者说奇妙的化学反应。这首歌的原曲是以湖南民歌《浏阳河》为蓝本，据说呢是源自于周笔畅在国外进修时候的思乡情绪。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既然刚才我们听过了《浏阳河》，那些民歌的调子这么优美，就让我们接下来继续这种类型的曲风，来听到 FIR 飞儿乐团《月牙湾》。 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曾把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右边的泪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月牙湾》，他所演唱的风光来自敦煌的大漠，所以这首歌里面也融合了古典和现代，带有浓厚的东方风味的中板节奏的情歌，也算是飞儿乐团的全新尝试。其中呢，编曲的部分也用到了中国的笙、美国的琴和印度的西塔琴等等乐器，所以这首歌里面有了令人遐想的神秘的风情。而流行歌曲的中国风的改编也成为一度的热门和潮流的音乐行为，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也是来自于内地的以中国风来为音乐风格和特色的后弦，这首歌是昆明湖。 树没等水来急，然后春天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长爱相依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是回荡在四周，啊，事到如今已无所可救，这是我仅有的寄托。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一首老情歌，让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虽然你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刚才这首歌叫做《老情歌》，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了。我们刚来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美声天后柯以敏的翻唱。相较于我们在前一小节听到的各种中国风的改编，还有一些新潮的音乐做派，那么柯以敏的唱法和他演唱的方式实在显得相当的传统和中规中矩。可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经典是可以永远被雕琢和检验的，而流行它总有过时的一天。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也算是柯以敏的朋友和冤家，他是同样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创作型歌手巫启贤。 每次你在想着谁，就剪下了头发任风吹，沉默脸上淌着泪，连哭了都没感觉。

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也许有很多年轻人还并不了解庾澄庆在台湾歌坛的地位有多么的位高权重和身份显赫。据说当年庾澄庆在云南的时候就是相当显赫的家族，现在你去昆明还能够看到庾澄庆当年的老宅庾园。后来庾澄庆在演艺圈成名早，有才华横溢，再加上他在音乐演唱、编曲制作和演奏上都显示出多才多艺的全能的成就。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庾澄庆的抒情的作品，想你醒在0:03。 你说不可能，有天若你去爱别人，我的心会恨，这回忆会困我一生。爱是荒唐的缘分，圈住矛盾的灵人，不是阀门的香草，就是发疯的沉沦。想你醒在5:03，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想一只风筝扯断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醒在5:03，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感觉不是完美就是破碎，眼眶里的泪不够深，不会轻易追，梦是现实的陶醉，谁都无权利了解，这是你我的世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想你醒在5:03，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风筝扯断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醒在5:03，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想你醒在5:03，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风筝折断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醒在5:03，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 据说庾澄庆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已经非常走红了，他的老板说那时候有很多的女孩子来追求他，可是他都不为所动，也不着急，大家都非常纳闷。后来有一次庾澄庆向老板要了两张演唱会的门票，也就是后来伊能静在他自己的书《生死遗言》当中来提到的票，庾澄庆到现在还保留着。到演唱会开演之后，他的老板和众人才发现庾澄庆喜欢的那个人居然是伊能静。 你对我的好我竟然都不知道，全都是我的朋友告诉我，我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关于爱我实在懂得太少，如果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想我还太小，和你比起来过于浪漫无聊，你像空气给我拥抱，但我看不到，所以以为不重要。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失去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听朋友说才知道， 庾澄庆和伊能静曾经经历过那么长时间的爱情长跑，而且那么轰轰烈烈非常相爱的两个人，最终也不免走向了分手的遗憾的结局。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一首黄莺莺的歌。黄莺莺是我喜欢的台湾女歌手之一，她的歌声时而像流水一样轻柔多情，也会像烈火一样奔放和率直。她的名字在台湾已经成为爱情的 代名词。据说当年他演唱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曾经给了前夫很长的一段时间，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那不是我的路，我没有你那么清楚，那么爱不懂。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不管贪不贪图，而你让我自己陷入微妙的地步。请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悔的路，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吐。不管贪不贪图，而你让我自己陷入混淆的地步。请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悔的路，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吐。 看着你渐憔悴，看着梦轻轻地远飞，所有坚持经历

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句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 已故歌手陈百强，当年他跟刘德华是同一个训练班出身，那时候他们两个人再加上梁朝伟代表了三个不同的类型，梁朝伟是优雅的，刘德华是动感的，而陈百强是时尚的。那时候他们三个人还合作拍了一个非常青春的特辑。再后来，陈百强很年轻的时间就变成了植物人，坚持了一阵子之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刘德华后来再唱这样的歌，他是想要告诉很多人要珍惜。大牌主打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曲同样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这首歌的原唱是陈淑桦，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拥有着天生爵士嗓的天才少女王若琳将它重新来改编和演绎。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带着你等待你慢慢地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别让我独自守候，等待着你，等待你默默地